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美国海军计划下个月将先进建造的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伊利诺斯号配备给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海军打算从明年起启用这艘载有战斧巡航导弹等攻击武器的潜艇执行作战。美国海军策划今后追加接收五艘与伊利诺斯号同一型号的核动力潜艇，并从2019年起着手增加这些潜艇的导弹发射筒数量，并提高其射程。